南朝鲜网报《民众之声》26号以厚颜无耻的日本政府、惨无人道的韩国政府为题发表社论，表示谴责日本和当局着手履行关于日军性奴犯罪的协议。另外，争取日军性奴问题解决团体华盛顿希望蝴蝶24号在日本驻美国大使馆前发表了题为《在美国华盛顿建立和平碑》的声明。